是吧？您走路呢，俩眼一直看着，没问题，走得比较平。您闭上一只眼睛再走，立了歪斜了，俩眼都闭上，又不一样了，寻找一种平衡。还有一个器官呢，我们称为呢胃听器。胃听器呢，就是耳后面这块，是吧？我们一个是鼓的半规管，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前庭这块呢，是让人呢味觉，就是胃听的，就是位置体验位置的感觉的一个东西。哎呦，你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怎么回事？现在怎么什么都晕啊，是吧？现在特别是孩子这晕的越来越多，晕车、晕机、晕船，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孩子这块啊，胃听器啊锻炼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他是感受位置平衡的，是吧？比方说过去我们小时候，是吧？你看单杠、双杠，东京奥运会这个，你看那些运动员，是吧？一些空中位置跳水的、体操的，如果您这块经常得到锻炼，是吧？他就不会晕。您这块现在我们这孩子天天就玩个手机，是吧？打个游戏，你这块位置越锻炼不了，那他晕的会越来越多，啊，这是呢胃听器。那么冰雪运动，特别是冰上运动，它对我们这块确实能够提高，是吧？比方说我们说花样滑冰，你看花样滑冰那运动员跳起来空中，是吧？然后再落在冰上，平衡，他一定要有平衡，他没平衡他肯定爱摔，是吧？冰球不停的，是吧？滑。摔倒、滑雪一样，所以说呢，冰雪运动它大多都是在呢什么呢？在切换，在寻找一种平衡点，因为你有平衡了，你才不会摔倒，是吧？所以说呢，这样的话马上就对我们神经系统它有一个特别的好的一个锻炼。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你不管是在冰场上也好，雪场上也好，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四五岁的小孩，是吧？哎，我发现真棒，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孩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让他锻炼，一定让他去锻炼锻炼冰雪的项目，是吧？这是呢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冰雪运动的一个影响。那其次呢，比较重要的就是对我们呼吸系统。大家知道呢，哎，这一到冬天了以后，你不管上冰场也好，你上雪场也好，寒冷，哎，空气好，特别上雪场，是吧？室外、郊外，蓝天白云，忽然的新鲜空气，感觉到很清爽。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从人的呼吸系统和它的功能我们来看，是吧？我们是一个是呼吸道，另外一个是肺泡，是吧？那么呼吸道和肺泡呢，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因为什么呢？人的肺泡全部打开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小棒球场那么大。肺泡一定要经常去锻炼，因为最后的人的呼吸慢慢是衰竭的，是肺泡功能不行了，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户外也好，在室内冰场上也好，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先说，哎，尽量冬天运动的时候用鼻子呼吸。为什么用鼻子呼吸呢？但有些时候我们嘴不是张得更大吗？比方说氧不够用，如果能用鼻子呼吸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鼻子呼吸。为什么呢？因为从人的生理结构来讲，鼻腔进去了以后的冷空气进去以后啊，在你鼻腔，一个是我们鼻腔里面这腔很大，它对鼻腔呢，对这个吸进来的空气起到一种清洁作用，它把一些脏的东西阻止在这里面了。第二呢，它可以把这些冷的一些空气呢起到一种湿润，特别干燥的起到湿润作用，还能呢让你这个冷空气呢比较凉的能加温。记住，鼻腔对我们的人体呼进的这冷空气产生这么多好的一个作用。您说我不用鼻子呼吸，我非用嘴行不行？有些时候在特凉的情况下，你吸进以后咳嗽呛，是吧？这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能用鼻子呼吸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鼻子呼吸。那您说我运动量特大，鼻腔这吸的不够了，不够了怎么办呢？我们再半张嘴，再用嘴来呼吸。有些时候我们半张嘴如果特凉的情况下，特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有些时候呢用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牙膛，来缓冲这种冷空气对我们呼吸道的一种刺激。所以说呢，冰雪运动什么呢，它的作用是对我们呼吸道能起到那种什么，提高我们呼吸道的一种适应的一个能力。那么在冰雪运动中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第一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天气寒冷，它跟其他的项目有很大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冰雪运动中，我们尽量准备活动要做的充分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我们在克服外界阻力的情况，我们克服两个阻力，一个阻力呢是我们这个人体和外面我们所称的那种物理的阻力，还有一个是呢我们称为内阻力。那内阻力呢就是肌肉和肌肉之间这种阻力。因为什么呢？因为肌肉和肌肉越冷的情况下它没有润滑，就如同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如同开车似的，冬天开车有些时候开，冬天的时候人家着了车，为什么呢？让机油去润滑一下。人体同样的道理，越冷的情况下准备活动越长，有利于肌肉之间的内阻力的减少，不然容易拉伤。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呢比方说冰雪运动也好，其他运动也好，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这个包括运动强度等等一些东西。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说呢一直说提的靶心率。因为什么呢？人的心率呢，我们如果从运动的角度来讲，一个是最大心率，一个是靶心率。最大心率怎么计算呢？你所能承受的最大心率是用220减去你的年龄。举个例子，我20岁，我心脏所能承受的最大强度220减年龄能承受200次。40岁您就承受180次了。年龄越大，人的心脏所能承受的负荷或者这种刺激应该是越小。那么靶心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运动过程中我要达到的这个心率。那这个心率呢是你最大心率的 60% 到 80%。 哎，这样您就可以计算了。比方说我这是40岁，我40岁呢，那么我的靶心率就是说我运动过程中我要达到什么样的适宜的心率呢？我用220减去40，184的 60% 到 80%， 大约您是108次到144次。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年龄您算一下。那您说那我年龄大了或者我有毛病，这个呢我们适当再往下减。有些时候靶心率用170再往下减你的年龄。这就是什么呢？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我们既有锻炼身体了，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强度适宜。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那么说到强度呢，这里面我们就得谈一下什么呢？我们称为呢运动负荷。大家记住，运动负荷它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负荷强度，一部分是负荷量。如果我们说呢您机体的紧张程度，我们这称为负荷强度。比方跑百米，您跑12秒，这是强度。我要今儿我跑10个百米，这就是运负荷量。那么负荷量和负荷强度组成了人的运动负荷。那么负荷呢，在一定情况下负荷量和负荷强度它是成反比的。什么意思呀？就是您今儿要是强度要大了，您的量呢就适当的应该小一点。如果您的量大了，您的强度就应该小一点。举个例子，我今儿滑雪也好滑冰也好滑了很远很长时间，那您的强度呢就应该小一点。如果我今天滑得快是吧，强度比较大，机体的紧张程度比较高，那么您的量就小一点。因为人在一定的情况下或者在一定的时期，您所承受的运动负荷它是有限的。那么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称为呢内部负荷外部负荷。外部负荷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负荷量和强度。但是呢您说，哎呀，我昨天滑雪比方说我滑了多快，今儿一晚上没休息好，我明儿还滑这么快的速度，您要悠着点了。我们这就称为什么呢？内部负荷了。内部负荷指的是你机体里面心率内分泌等等一些对外面的一些反应。 是吧？因为人体每天呀、啊，我们休息好没休息好，或者有点什么事儿，内部负荷它反应是不一样的。外面同样的负荷，但是对你机体的刺激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内部负荷，别让你自己包括受伤了或出其他的意外伤害事故。啊，还有些人还是不明，说那个什么，说这个什么是有氧运动，什么是无氧运动啊？我跟您说，就是说您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长距离的这种，比方长距离滑雪了，长距离滑冰了，是吧？它氧基本上能够满足你机体需要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就称为有氧运动。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哎，氧不够用，是吧？有些时候呢，比方说我很快，比方说很短的距离，百米跑，短距离滑冰，短距离滑雪，它氧气不够用。活动完了以后，我们在那儿不停的呼吸带喘的，是吧？补充这个氧债，那么这个我们大多称为呢无氧运动，是吧？那么我们体育锻炼里面来讲，我们说对人体产生良好的机体刺激和反应的，大多我们采用的是有氧运动。不恰当比方，比方早上起来我们去锻炼去了，我们都是慢慢跑，我们没有说一早上起来出来跑百米再回家接着睡的，没有那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慢慢跑呢，这是有氧；我们出来跑个百米，这是无氧运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人体产生良好的锻炼效应或者健康的有效的东西，我们大多采用有氧。那么有氧呢，判断指标是什么？一般的情况下，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你的脉搏，是吧？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心率呢大约在100到140次之间。这呢我们才称为有氧。那岁数大了以后呢，身体比方说我有点问题的慢性病的，那么我们心率再降一点，一般的采用呢心率呢100到120次每分。那你说我这没法测，我说跑的过程中或者活动过程中，那么你看您自己的呼吸。如果呢您一边跑步，是吧？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一边跑步一边跑着，哎，我旁跟别人聊聊天，跟人讲着故事，是吧？哎，这个呢没有特别的不能交谈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就是称为呢是有氧，是吧？然后跑的上气不接下气，你别跟我说话，我这是没工夫，这我也没有那个气力去跟你说，得，这可能就无氧了。这是呢这个从呼吸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从自我感觉的情况下，那么你一边跑精神比较兴奋，是吧？身体稍微有点发热，微微出汗，是吧？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累，是吧？这个呢我们说呢就是变得我们称为呢是有氧的自己感觉的一些指标。那么如果从呢，就用刚才我们就讲，从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来讲，因为什么呢？人的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你要弄明白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吧？比方说滑雪也好，滑冰也好，一个是在冷的情况下，那你机体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活动开，很容易拉伤，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呢，我们要采用的在准备活动里面，你今天所从事的某项运动，你一定要跟这项运动相关。举个例子，我滑冰，滑冰你去想想用的哪儿比较多呢？哦，踝关节、膝关节，是吧？腰，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在准备活动过程中，我们除了活动身体全身以外，那么我们是不是您的膝关节、您的踝关节和您的腰，我们还要给它都活动开了，是吧？您只要活动开了呢，那我们在活动过程中呢，因为这块呢它可能突然间用力就不容易受伤，是吧？哎，如果你说我今儿我去滑雪去了，那滑雪了除了我们全身运动以外，你发现没发现，比方说那指导员或者那教练他带动你练的膝踝腰，他也一样啊，他有些时候做一些转弯的一些动作怕你受伤。我们这个有些时候我们称为呢又称为专项准备活动。这样的话你身体我们说呢微微出汗，是吧？心率也慢慢也上来了，我们再去运动。您不能说一上来以后您马上就开始，那个有些时候容易受伤也容易出事儿，是吧？哎，这是呢从准备活动我们来看。那么为什么要做整理活动，是吧？有些人的前段我们在一起聊天的说，哎呀，我跑完步以后我怎么着，我发现我这个手和脚丫都那么胀啊。啊，谁跑完都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运动过程中啊，你的血液它全跑你的四肢去了，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活动完，不管你做哪项运动以后，我们都要做一些整理运动。 整理运动呢，一个是呢，有些时候消除我们体内所堆积的一些乳酸，还有一个呢，整理活动呢，因为比方说我们做某一项运动，它是局部的肌肉的紧张，通过整理运动以后，我们来缓解，来加快你这种恢复，不然的话，长期下来以后，它就容易形成劳损。哎，这样就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涉及到一个疲劳的问题了，是吧？我们呢，讲呢，一般的情况下，所有的运动基本上都会让你疲劳，但是呢，这种疲劳呢，你要记住，它是有个度的。一般的情况下呢，比方说一般的疲劳，我们是正常的，比方说我们一些冰雪运动活动完了以后，哎呦，第二天起来以后很舒服，是吧？神清气爽，又恢复到了我们以前那种状态，这个我们称为呢一般疲劳。哎，您这好，滑冰也好，滑雪也好，今儿滑完了以后一周没缓过来，过了半个月了，哎呦，这酸痛才过去。哎，这个您要注意了，有些时候呢，您这就可能是产生了过度疲劳。那这种疲劳，那你说我怎么去区分它呢？第一呢，您看您的睡眠是吧？如果我们一般的我运动完了以后，哎，晚上睡得真好，是吧？睡了一大觉，哎，睡眠非常正常，因为你累了，这没问题。如果您睡不着觉了，你要注意了，是吧？这是第一。第二呢，睡醒觉了以后，头脑非常清楚，是吧？精力又充沛，是吧？可能产生一种超量恢复的这种状态。第三呢，就是说呢，脉搏，因为呢，脉搏是我们有些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晨脉，就是第二天早上的静息心率。睡醒了以后，清醒状态下，您看你的这个脉搏，也就是你这个心率，如果有明显的提高，就同你的平时的啊一个均值有明显的一个提高变化，你要注意了。是吧？这是呢，从脉搏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饮食，累的呀，饭也不想吃了，是吧？什么事也不想干了，胃肠也紊乱了，这可能就产生过度疲劳了，也就是你机体内部的内分泌产生紊乱了。哎，锻炼完了以后吃的稍微有点多，是吧？恢复的又非常的好，这是正常的。这就是说什么呢？从您的睡眠、心率、饮食。自我感觉您看是不是正常。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角逐的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块金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那你说呢，那个运动员他每天那么大量，运动员每天都训练，每天那么大量，但是您记住，运动员到一定的程度他肯定有一个超量恢复，这样的话他的身体机能才能够提高。那么我们老百姓锻炼他也一样，您不要说哦，我今儿练了非得练得非常的疲劳，那可能对你机体它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而是一种产生了一种 疲劳的一种状态。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户外运动啊，有些时候，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雪运动啊，它有些时候呢容易冻伤和晒伤。这冻伤呢，我们比较好体会，是吧？冻伤呢，怕冷嘛，那么我们采用，比方说我们采用那些手套了、护具了，这种物理性的吧，多穿点了等等一些东西。那么还有关键是有一个晒伤，有些人不太理解。那么这个晒伤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呢，一个是在高原上，我们这个紫外线比较强，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雪面上，它这个紫外线呢，它反射比较强，它容易对我们的皮肤呢灼伤。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雪上时间长了以后，比方说您不戴雪镜，这种护目镜，是吧？我们眼睛时间长了它受不了，因为雪面反射这个太阳光太强了，它容易呢这个形成雪盲。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从防护的角度来讲，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物理预防。物理预防呢，就是说我们买的一些，比方面罩，比方说滑雪的时候我们戴的一些面罩，雪镜要配齐了，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化学防晒。那么化学防晒呢，可能女同志她比较在行，就是这种防晒霜。但是呢，防晒霜你要记住这个东西，你看太阳比较强，这擦没问题。但有些时候阴天的情况下一样，它可能紫外线也比较强，是吧？所以说呢，有些时候的阴天情况下，你也应该是涂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涂的这个暴露在皮肤外面的这个东西呢，它大约我们是两个小时，从化学防晒的角度来讲啊，两个小时。您应该再涂一次，这个呢可能呢对我们的皮肤呢比较好。基本上呢，从呢内容上来讲呢，我们今天呢就基本上讲了，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呢？我们呢，一个是呢，我们看竞技的一些冰雪运动竞赛，那么呢，我们看，我们观赏非常让我们赏心悦目，是吧？我们的这个运动健儿，包括明年呢冰雪的，能让我们产生一种民族的一种自豪感。另外呢，就是说呢，我们通过这些东西呢，我们老百姓我们自己去锻炼您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什么呢？冰雪这个项目它是什么呢？它这个项目呢，因为什么呢？它是呢，因为什么？它在户外或者在这个冰上有很多器材，是吧？比如穿上了以后，比方说您去滑雪了以后，您看见那鞋一下从原来您穿42的一下变成这么长了，是吧？您穿那个冰刀，是吧？那前那个冰刀嘛，前头是非常窄，站又站不住，还很容易崴脚，是吧？确实有一些呢容易伤害事故，但是你要是明白这些道理，明白这些器材的原理，那么这样呢，我们既要起到了一个锻炼的效果，另外呢，我们也防止一些伤害事故。特别是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对我们青少年，是吧？有些家长呢，我们说，哎呀，我们不能用冰雪运动去给他孩子容易受伤了，容易怎么怎么着这些东西。但是这些项目呢，因为从项目的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些项目现在对孩子吸引力很大。我给您举个例子，比方说过去我们说那双板滑双板的很多，但是你去现在去看孩子基本上都滑单板了。因为他单板他对孩子的刺激，他有一种冲浪的一种感觉，是吧？他感觉到很炫很酷，是吧？所以说呢，根据项目的发展，他慢慢的冰雪项目在我们国家，包括国家政策，包括我们现在的冰雪的场地的供给现在越来越多，它自然而然的。所以说大家要明白这些怎么样，我们既要起到了一个锻炼增进您的健康了，另外呢我们又防止这些伤害事故的发生了，是吧？也祝您呢在冰雪运动上呢，我们体验到这种快乐的同时增进我们的健康，也能防止我们伤害事故的发生。谢谢大家。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 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大家对健身气功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大家在之前尤其是疫情以来对八段锦的学习，大家都练习和探讨的热火朝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套健身气功的一套新功法，导引养生功十二法。说到它新呢，它也不算新了，它是从09年推出的，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委托北京体育大学来创编的这一套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呢，是在导引养生功的基础上提取精炼，进而创编成为这一套大家全世界人民喜爱练习的一套功法。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一共有12动作，它在创编的过程当中结合了中医传统理论以及现代科学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呢，又结合我们相关的科研数据，进而在09年向社会推出。通过习练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既可以提高我们身体机能，改善我们的身体状态，进而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比如说我们的肩关节、颈椎、腰椎，我们的膝关节的柔韧性，我们的力量等等。同时呢，还可以增进我们的元气，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从而达到阴阳平衡、畅通经络、调和气血的这样一个目的。通过长期的习练呢，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哪一个目的呢？就是保养身体，增进健康，减少疾病，进而做到长期的延年益寿。那就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我们的朋友呢，可能是有一些对十二法已经练习的非常熟练了，从09年推出到现在可能每天都在练习。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是练了有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相信也有一些朋友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初学者啊，今天可能第一次听到导引养生功十二法。没关系，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座的各位，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你个人的一些收获。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健身气功，特别是导引养生功十二法练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可以通过刺激经络、调和气血来达到健身养生的这样一个目的。大家在平常练习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老师你说的挺好，但是我自己练的时候为什么出不了汗呢？哎，这就涉及到一个循序渐进、学习的过程、练习的过程不同的阶段的问题。刚开始第一个阶段，大家在练习呢，更多的还是关注到我如何把这一套功法把它学会。那学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能够练习。但是各位不能止于此，慢慢的要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就开始关注到这一套功法的细节。比如说讲一会儿会讲到，比如说一个勾、一个拳、一个掌，它的特点是什么，如何做到畅通经络，如何做到刺激穴位，如何做到调和气血呢？如果只是摆动作，我们叫伸伸胳膊伸伸腿啊，完全做不到微微出汗而不喘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在第二个阶段要关注细节，关注开始关注呼吸。但是到了这第二个阶段还不能止于此，慢慢的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将功法的动息相合、动缓息长、 洞悉相随，旋转屈伸，逢坐必绕，逢动必旋，功于烧结，这个导引养生功十二法的特点，以及这一套功法如何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作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以及给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衣食住行如何结合，这是到了第三个阶段。所以说当慢慢随着对功法的喜爱，对功法的了解和深入，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想把这一套功法作为一种减肥方式，还是作为一种养生方式，还是作为一种健身方式，还是作为一种治疗你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还是你的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膝关节炎等等这些病症的时候，你会及时的就会调控的。当然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需要老师来一步一步指导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十二法这十二个动作的基本的讲解啊。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各取所需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朋友，有的人是对这一套功法非常熟悉了，有的可能是初学者，所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汲取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动作的讲解。首先，导引养生功十二法的预备式，叫两脚要并拢，脚尖一定要记住要合拢，这叫气不外泄，阴阳平衡。好，然后我们从头到脚给大家顺一遍。头顶上有个穴位叫百会穴，两耳尖连线的终点，叫百会上领。百会一上领呢，下颌自然的会微收，下颌一微收，颈项会自然的竖直。然后继续到两肩，两肩要端平放松，两腋下要微微的含空，不要夹紧，当然了也不要过大的去张开，两腋含空，两肘微曲放松，两腕掌心到中指指腹贴于两侧的裤缝，其他四指可以虚掩，这是一个标志点。然后我们再回到胸，要微微含胸，但是不含肩，也不挺胸，这样一个状态，达到一个综合的状态。微微松腹，微微松腰，微微敛臀，然后到大腿，到膝关节髌骨放松，腘窝放松，到脚踝，最后到十个脚趾头微微的抓地，这是准备状态。然后预备式，两手叠于丹田，丹田在肚脐下方这个位置，全部是男女均是左手在里，两个手掌搭在一起搭在丹田，舌尖抵上额。这个时候有四句口诀，分别是夜阑人静万绿蒿，一手丹田风七窍，呼吸徐缓搭鹊桥，身轻如燕飘云霄。这四句诗呢，就是让我们把我们带进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练功状态，使我们的周身融入到功法当中。练完默念口诀之后，两手沉肩坠肘，松腕松指，再还原至中指指腹贴于裤缝，这样一个状态。这一式预备式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调动心神，使我们的心绪收敛到我们的身体，而不是想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很多嘈杂的事情啊。我们的生活当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啊，高兴的事也是一种外泄，但是在我们练功的过程当中没有喜怒忧思悲恐惊，只有一种平和的祥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预备式就是让我们进 把我们带入到这样一个状态下。好，相信通过这样一个简短的讲解，大家对预备式都有了一定的感觉。好，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一式，前缘起运。下面我结合着第一式的动作，给大家从动的要领、动的路线上给大家讲解一遍。好，首先要沉髋屈膝，重心下沉，重心下沉，沉到右腿左脚后跟微微抬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左膝关节注意不要外开，这叫合阴，所以说正常往前走啊，由阳要阴，开阳的时候手臂内旋，继续抬压在脚尖这个位置，开转头，脚尖点地，手臂张开，宽度比肩稍宽。好，随着从脚趾前脚掌足弓到脚跟的落地，重心移到两腿之间，手臂慢慢撑起，同时脚跟落地踏实，重心与两腿之间旋臂，掌心朝后，转头看左手，随着背部微后撑，两手外微外旋，看着左手，慢慢内合，背后撑，手内合，与肩同宽，与肩同高，沉肩，手臂浮于平面，周身放松。好，第二趴的时候，随着沉髋屈膝，落臀，沉肩，坠肘，坐腕，舒指，慢慢下沉，这是一个呼气的过程。随着重心微向前，旋腕，百会上领，内旋臂，看右手，再指两肩拉平，转头看右手，随着重心的右移，微旋臂，前看，手在合于肩前，与肩同高，与肩同宽，手肘关节微微屈，不要过度的伸直，也不要过度的弯曲，还是微含胸，重心压在右腿，而不是压在膝关节，是压在整个的重心往下沉，要沉髋屈膝，随着沉肩抬脚跟，随着坠肘收脚，随着落前脚掌落掌根，慢慢的到手指尖弧形下落，手落于体侧，掌根落地，做右侧动作，沉髋屈膝，旋臂开步，背后移，手内合，沉髋落臀，沉肩坠肘，坐腕舒指，百会上领，旋手腕，摆臂内旋，移重心，旋臂合手，沉肩收脚，坐腕落体侧，落脚跟，手臂垂体侧。好，这就是第一式前缘起运的一个动作介绍。好，那前缘起运这一式练习这个动作，在整套功法当中，为什么把这一式放在第一式呢？练习这一式有什么好处呢？相信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首先，这一式跟前面预备式是相吻合的，这一式也是为了把我们带入到功法当中，相当于是一个水阀慢慢的打开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我们知道在八卦当中，第一卦是乾卦，乾元亨利贞，所以说我们叫乾元起运，乾元起运三阳态，斗柄回营万户春。那练习这一式它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通过